何峰。 嗯。 何峰。 哎。 何峰何峰何峰何峰。 在呢。 何峰看他这张小嘴一张一合，真想狠咬一口。 那这些年你有没有和别的女鬼？ 没有。人间地下我就只有过阿芝一个，别的人还是鬼我都没有兴趣。 何峰坦然地注视着他，季彤心里很是欢喜，吃了一箩筐的蜜糖一样，脸上藏着喜乐。 那我暂时还死不了。 何峰直白地问。 你想与我做，迫不及待了。 没有没有。什么呀，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。 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呀？ 我 这小丫头比从前调戏起来还要好玩。 我就是随口问问而已，你别笑了。 阿芝这时还是一个不经事的小姑娘，未体会其中滋味，你若想要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。 不要说了。 我可以把你的魂魄暂时勾出来，或者 你还说。 好，不说了。 怪不得骂男的好色多说色鬼，果然一说起这个话题就停不下来了。 我色不色你还不清楚吗？你不是都记起来了？从前你也是嘴上喊着不要，其实喜欢的不行。 我要回教室了。你的眼罩里又冒出绿光来了。 何峰垂下头，等绿光消退才抬眸看他。 没事。 经过多次观察，季彤对他这只眼睛有了个初步猜测， 是不是你一动情左眼就会冒绿光？ 嗯。 梦圆和我说过的，你的眼里藏了东西用来遏制感情，是什么东西？ 一个小玩意儿，不要紧。 那会疼吗？ 好了，别乱问了，回教室吧，快考试了，加紧学习，新买的习题册做起来，过几天我来检查。 这回变脸也太快了。 第二天早上跑操完，甘婷热得解开衣服扣，一把搂住季彤的肩。 哎，快把我热死了。 他一脸生无可恋，用手扇着风，无意间看到季彤领口的蝴蝶，他撒开手，一脸惊讶。 我去，彤彤，又是这蝴蝶。你说他怎么还没死啊？这大冷天的。 不知道。 那他为什么老跟着你？之前听说过世的人会变成蝴蝶呀、昆虫啊什么的回来看亲人，不会是你爸爸吧？或者是爷爷吧？老祖宗？ 不是。 那为什么？太诡异了。 也许是他喜欢我的洗发露。 季彤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甘婷还当真了，凑过去闻了闻他的头发。 是挺香的，什么牌子啊？ 何峰在季彤的桌肚里待着，一边看他的小动作，一边听听老师的讲课。课间季彤去卫生间了，何峰也不是所有地方都会跟着去的，诸如此类比较隐私的地方。何峰惬意地听着这些学生们的欢声笑语，很享受这种感觉，这是生时羡慕不来的经历。正安逸着，一个东西忽然盖了过来。季彤手上的水还没擦干净，回到座位第一件事就是看蝴蝶，可是他已经不在了。 也许有什么事先走了。 季彤没有太担心，刚坐下就听到几个同学在走廊上喧哗。 他怎么不动啊？不会是死了吧？ 哎呀，你闭嘴，死不了。晃晃啊，看他动不动。哎，这个绿纹好好看。 季彤朝窗外看去，就见一个女同学手握透明水瓶，使劲晃了几下，里头的蝴蝶随着她剧烈动作撞击四面瓶身。她当时就怒了，冲过去从女同学手中抢过瓶子，指甲不小心划到她的手背，吓得女同学惊叫一声。这是个矿泉水瓶，被裁成两截，切口用纸和胶带封了起来，密不透风。季彤三两下扯开胶带，紧张地看着瓶底的蝴蝶，它一动不动。女同学看着自己被季彤抓红的手背，愤怒地冲他喊： 我问你干嘛呀？还给我！ 走开，它是我的。 你欠我东西你还推我，怎么就是你的了？我抓到的，讲不讲理啊你？ 蝴蝶扇动翅膀哆嗦地飞了起来，季彤大松口气。女同学见她对自己的话无动于衷，暴躁起来，在教室门后拿了把大扫帚，冲着刚升到半空的蝴蝶盖了上去。她被扇到地上，夹在扫帚的缝隙中。季彤脑子空了一下，气得顾不上思考，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，冲女同学的脑袋一巴掌甩了过去。